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小时空修心课，我是德芬。今天要继续的跟大家探讨关于亲密关系的话题。大家都知道，常常有人说亲密关系通常是把原生家庭跟父母的问题重新诠释出来。我的确看到非常多这样的案例，这是正确的。但是我也觉得很多事情是不能够说死的，因为我有看到很多人跟原生家庭父母的关系非常不好，却能够在生命当中拥有一份非常好的亲密关系。比方说有一个朋友，他从小父母就离婚了，一直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是跟姥姥姥爷住。在那个大家庭的环境下，他也不是很受到重视和宠爱，所以从小他就是一个非常缺爱的孩子。长大以后，因为他长得漂亮，所以每次都会找到那些条件不如他好，但是非常爱他，对他很好的人做他的伴侣。因为他条件好，在亲密关系里面就有点为所欲为，对方都是无条件的宠爱他，所以他在亲密关系里面就是找到了滋养，把从小没有能够得到的爱都能够得回来。但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也会出问题，就是内在那个缺爱的感觉其实还是在的，如果你没有有意识地拿出来面对并且疗愈的话，还是会在生命往后的日子里发生一些问题。我看过很多这样的案例，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亲密关系很好，没有问题，可是当时间到了，这里所谓的时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人他的灵魂准备好要面对这个挑战，准备好要面临这个课题了，事情和困难就会发生了。比方说我前面这个朋友，他可能就会有婚外恋，会爱上其他的人，而那个人又是他所得不到的。在那个挣扎当中，原来的老公很好，外面的男人虽然他也很爱，但是又不能跟他在一起，这就让他继续地感受到那个不被爱、被忽视、被遗忘、被抛弃的那种痛苦的感觉。而当这种感觉上来的时候，就是需要你去修复的，因为这是我们从小到大就有的感觉。所以即使找到了一个非常爱你、对你很好的亲密关系的伴侣，你还是会在生命当中创造一些情境，让自己去经历这些没有被疗愈的感受。我也说过很多次了，对待这些感受其实没有其他的方法，就是要正面的去迎向它，愿意去接纳它。其实讲接纳还是好听了，因为有的时候情绪根本就是排山倒海而来，你没有能力去招架，更别说接纳了，直接就会被这个情绪给淹没了。为什么有的时候这种情形会出现呢？后来我深入研究之后终于了解，就是当我们自己能量低落，身体很疲倦，又没睡够，或是生病的时候，我们自己内在的能量是 hold 不住的，这个时候就容易把以前内在很多需要疗愈的创伤全部都带出来，那些负面的情绪都会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真的在这个痛苦当中让它去燃烧你，接受它的燃烧。但是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想死的心可能都会有，可是如果你耐下心来让它燃烧，燃烧过去之后你就会感觉很好的。另外，怎么样才能建立去接纳这些负面情绪的能力呢？除了我以前跟大家讲的，在生命当中要寻找一些小确幸，让自己的心情能够愉快，那这些都是情感上面的滋养。但是我的上师萨古鲁也说过，人要分成几个层面来看，就是头脑的、情感的、身体的以及能量上的层面。在头脑层面，其实我相信听小时空修心课的朋友们都已经看过我的书，也看过很多其他的书，上了很多课了，头脑的滋养是没问题了，也应该有一些正知正见了。 那情感上面的滋养，就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爱的人、好的朋友、喜欢的宠物、自己的爱好、兴趣，去让你的情绪有正面的滋养。而在身体层面，我想跟大家再度强调一下，就是你的身体要是能够健壮、有肌肉、有活力的话，那么你生命当中这种排山倒海而来的负面情绪出现的几率就不会很高。而且就算他们来了，因为某些事情把他们触动起来了，但是你去承接它的能力也会比较强。因为内在跟外在其实就是通的，你外在有力量有肌肉的话，你的内在也会比较有力量。另外就是能量层次上，这个时候可能静坐冥想以及一些呼吸法还有瑜伽就非常的重要。像我跟萨古鲁在学习的瑜伽法，学习瑜伽就非常有帮助，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再看看这四个层面，身体的、情绪的、头脑的以及能量上的，你有没有在这四个方面都做好一些提升自己的准备呢？这样当面对我们生命当中一些创伤性事件的时候，都会比较有能力去应付，当然也能够保证你的亲密关系因此而能够游刃有余，驾轻就熟去面对所有的挑战。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